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内部催化剂不够了，是吧？失衡了，代谢肯定紊乱，这就是病因。 哦， 哎，你光说啊，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糖尿病， 嗯， 那就没法解决， 还没倒到根上啊。 对，这个是根儿。 嗯 哎，这个要不紊乱，就是不缺催化剂，不缺酶，既能消化又能吸收，绝对不紊乱。 嗯， 现在是既不消化又不吸收，那就紊乱，就紊乱，是不是？代谢、内分泌紊乱，搁这来的。那这块呢，还不是说我就全说透了。 嗯， 就这一块还分两部分。就这一块还分两部分， 嗯， 一部分是对内内部，一部分是来自外部，是吧？就我说这个催化剂， 嗯， 哎，这些个微量的物质，一部分呢是内部由益菌合成的，还有一部分呢是搁食物补进来的。 哦， 这两部分是缺一不可。你缺哪部分都不行，是吧？你要这两部分都缺了，100%的糖尿病。 哦，一部分是自然衍生的，一部分是后天摄入的。 哎，体内自己合成的， 对， 是靠菌。 对，这菌是自然来的。 哎， 哦、 体外往里补的靠饮食， 嗯， 靠粮食蔬菜， 嗯， 靠食物往里补， 嗯。 现在内分泌代谢紊乱，是这两部分都出问题了。 哦。 导致的， 所以才生病啊！ 所以才生病， 嗯， 那就不是光是糖尿病了， 就是， 哎， 嗯、 几乎是吧？除掉病菌、病毒以外的疾病，代谢紊乱引起的病， 全部都囊括了哈， 就全囊括了， 就是， 哎，什么眼睛干、眼睛涩呀， 啊、 嗯，什么白内障、青光眼呐、飞蚊症啊、 嗯、 眼花呀、 嗯， 近视啊， 就是啊，你看这个0.01%哈， 嗯， 它可以影响99%的这个疾病、啊。 哎，对了。 嗯， 这话说的非常非常好， 所以这四两拨千斤吧。 哎哎，0.01%的物质， 嗯， 导致你99.9%的疾病， 就是啊，重要性啊。 那你要这个事儿、嗯，如果这个面纱不揭开， 就是呢， 说解决，那能解决吗？ 嗯， 解决不了。 嗯， 哎，那现在呢？我为啥我又说这两部分全出问题了？怎么出的问题？你能理解吗？ 嗯。 你说说， 这 两部分， 一个是呢，这个有益菌缺失了，就是我们人体的内因； 对， 一个是饮食方面的这个不足了，微量元素的含量不够了，是吧？应该是 怎么不够的？什么原因引起不够的？ 实际上也是个这种这个可能大环境吧，宏观的生态环境， 哎， 导致的是吧？ 哎，所以就这个问题哈， 嗯嗯， 就是99.9%的人不研究， 对，想不到啊，也 想不到， 就是 是不是 没往这方想啊？ 哎， 嗯。 他不从事这个工作吧，谁也不研究他。 对呀、啊， 谁开车的玩意天天寻思想这个呀？ 这又涉及到你之前所从事这些行业啊。 嗯， 看似不相关，实际上息息相关。 息息相关。 哎，你没有这些经历，你也意识不到哈， 我 也想象不到， 是不是？ 也联想不到哈。 没法想。 就是。 恰恰我做过这个所有的这些。从事过这些行业，什么种地呀、养鸡呀、做饲料啊， 对， 哎，你看和这个都联系起来了， 而且这个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你能悟出这些，能够说出这番道理。 我要没种过地， 嗯， 这个事儿绝对悟不开。 对呀、啊，就是你说，如果你就是简单的从事医学研究哈，就专一的， 那就研究不了。研究不了， 就研究不了，也发现不了这个， 发现不了。有很多事儿吧，是透过现象。才看到本质的， 就是。 哎，你没有这个现象，你上哪看本质去？ 就是， 是不是？你就得上书本上去学。书本上呢，又是人家做过的吧，里头又没把这个谜揭开。 就是， 所以就怎么整也揭不开。就通过这个从事过这些行业之后，这些现象，看到了这些本质。 对， 那么呢，我现在再来剖析，导致内分泌这两大部分，一个内一个外，它俩是怎么被破坏的？我把这个谜揭开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 对， 平衡问题一下就解决了， 抓住本质了哈， 就抓住本质了。 嗯， 那么内是什么？外是什么？实际呢，都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微量营养。 哦， 这个微量营养，它总共的数量也不到0.01，是吧？99.9%。都是常量的， 对。 那么这个微量的非常重要，得不得病是取决于它，它是催化剂，它是火花塞，它是营气。 哦，中医的营气。 中医说营气， 嗯， 我一直说中医非常了不起， 嗯， 那古代上哪看维生素去？ 就是。 古代上哪看微量元素去？上哪看氨基酸核酸去？上哪看1000多种酶去？但是他看不见，他知道人体健康阴阳平衡必须得有这个参与，没有它就失衡。那这个东西是啥？不知道，他管它叫气，叫什么气呢？营气，营养的营，营养的气，影响人的健康，影响人的阴阳平衡。 嗯，形容已经很到位了哈。 哎呀，那就说中医说不好，那真是这人就是有问题。中医真的博大精深，就是吧，人家古代研究出来了，我们今天嘛就理解不了，就怎么也学不会， 对， 学不明白。就好像易经，老子道德经，你看那个老子道德经那5000言，一句废话没有，一个废字没有。几千年之前老子把它写出来了，易经那也是博大精深。易经不是迷信，他说那些东西啊，用现代科学来说呢，他那个是无，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无。我们能摸得着看得见叫有，有源于无，就以前讲的无中生有啊。 对对， 这个无的作用那是非常巨大 啊，就像说暗物质影响这个显性物质一样啊。 对对，就好像说思想指导人。 对呀、 那思想摸不着看不见， 就是。 但是你的一切行动都归他管， 围绕着这个思想啊， 都围绕你这思想， 你的一个意识哈，一 个意识，就是。 对， 就这些摸不着看不见的决定这些有形的， 就是。 但是我们不明白，就摸不着看不见，就全叫迷信。 对，你理解不了，不能怪我们的祖先啊，那个年代就能有这种感知已经不容易了。 说这个中医它就不次于易经、道德经， 实际有相通之处啊。 就说易医同源。 对， 易经和医它俩是同源，都是博大精深。 对， 但是古人都研究出来了，都写出来了，我们今天就理解不了是啥。 就是 说那营气啊，一言到现在还管它叫营气，你如果拿它当气，这个事儿就啥也解决不了。就好像说正气邪气，你当气去理解，实质性的有就没法解决了。这个无是解决有的，那就解决不了了。所以这个中医说的伟大呢，它前面加个营养的营，就因为必须得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到底是啥，就是摸不着看不见。所以他说营在脉中， 啊，胃在脉外，说营气啊在血液里头， 在那里哈， 在那里头，滋养我们人体。 嗯， 那个胃呢就不在那个血液里头，胃要在血液外边，叫胃在脉外。 好像这个保卫边疆的战士一样哈。 对呀， 嗯， 就是边防军、国防军。 对。 边疆把守， 对， 不能在里边，你警察法院你不能上那个边疆去， 就是 这个位置。 嗯， 就是人体这个小社会它就这么分，这个营养，微量营养，维生素，微量元素，1000多种酶，那肯定是在血液里边，它整个周身，滋润周身，因为它是催化剂，所以它来调节我们整个人体。哎，你敢这个胃气呢，那今天咱也看见了，不是气， 嗯， 就是病菌的天敌，在整个皮肤上、整个黏膜上来保卫。它这个胃气呢，就是保卫的卫。那你说中医不厉害吗？ 嗯嗯， 哎，保卫我们， 嗯， 这个叫胃气。可是呢，你打开中医现在看哈，有很多研究中医的人，研究不到位，理解不到位。他说呢，这个营气也是由水谷精微之气， 嗯， 和后天自然清气所组成，人们就不好理解这玩意到底是啥了。 嗯， 用现代科学，把它解释开。 嗯， 就是我们人呢，不能没有各种维生素，你缺一种要得几种病， 这就是有形的了哈。 哎，这有形的， 有形可见的了。 哎，就是我们人呢，不能没有各种维生素，你缺一种要得几种病。 这就是有形的了哈， 哎，这有形的， 有形可见的了。 哎， 嗯， 为啥说这中医伟大？ 嗯， 说中气，他说中气行于肺，成于胸，整个贯穿于，整体就是血液， 四肢百骸哈， 四肢百骸跟这个血液， 嗯， 它俩融合在一起， 嗯， 这叫啥呢？ 嗯， 叫血氧 对 交换， 嗯， 说叫中气，中气呢，它有的说是自然清气，那就空气吧。但是空气里边这个氧气在个几千年，那能看见氧气吗？ 对， 不知道有氧气，只知道自然氢气， 对， 进入体内了。 嗯， 其实呢是那个氧在起作用，不是那个氢气在起作用。 对， 所以人呢，一分钟没有氧气都不行，一分钟停一分钟就得死。那你说这个气重要不重要啊？所以它非常重要，决生死 啊，人活一口气儿嘛，哈， 哎，就人活一口气，所以你把脖子掐上，一会儿就死， 就是 这个一分钟都不用就死掉了。那你说这个气重要不重要？这个气和那个营气，和那个胃气，和那个正气，和那个阳气，就没有一个不重要的。但是这些气，如果都搞不清楚，到底它是什么？你说这个阴阳它怎么能平衡？ 嗯， 这个阴阳不平衡，这整体机能。就不能平衡，整体机能不平衡，你无论是治胃病还是治乙病都不会好， 对， 都好不了。 对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解， 你不知道用啥去解决， 没有方向， 没有方向，没有针对性， 对， 没有办法。 对， 所以这些话吧最后只能是说说，全是说说。 所以你一再强调哈，让我们老百姓啊听得一清二楚啊， 不光听得一清二楚，我们去做，还知道用啥去做，还知道做了以后吧它有什么好处， 对， 结果，这些结果呢还得摸得着看得见，你就这么说的玄而又玄的，一样解决不了， 对， 白说。 对，就非常具体啊，非常形象啊， 哎，对， 一目了然。 对， 哎， 所以这中医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 嗯， 这个营养的气， 嗯， 缺了不行， 嗯， 但是他不说这个营养的气不是大宗食物， 嗯， 大宗食物就不能叫气。那大米白面能看见了还叫气吗？是不是？它为什么叫气？就因为没看见，什么没看见？就是因为古代看不见各种维生素，看不见各种微量元素，氨基酸、核酸，1000多种酶。 那个条件哈， 它看不见的都叫气，这也看不见。哎，看不见叫胃气，病菌病毒也看不见，看不见他也知道，就这个东西来了就得病，管它叫外邪，叫六邪，叫六淫，叫毒邪，叫邪气。那今天你依然不知道邪气是啥，你依然拿风寒暑湿燥火来当邪气， 对， 那我们治胃病就白讲了。 这个在我为我们解析中医，破译中医哈。 古代没有办法看到的问题， 嗯， 但是能感受到 那我们今天就得帮他完善了。 对， 那个正是吧，那正光面看着了，就是那个阴。1677年利文虎克发明显微镜之后，1677年狗的精子人的精子1677年就看见了，不是阴气，那是细胞，这个意义非常大。 就是， 但是我们这些个吧都搞不清楚，那你说什么是邪搞不清楚啊，什么是正搞不清楚，那怎么拯救中医呀？因为中医几千年前都把这事都已经说得挺明白了， 就是 我们今天反而糊涂了，是吧？那就整不了中医了。中医呢讲这个营气啊，我们今天发现我们今天的营气出问题了， 至关重要的 哈，至关重要。 虽然只占了0.01%，但是它可以影响99%啊，以小博大呀， 以小博大。因为它是催化剂，它是火花塞， 对， 没有催化剂就代谢紊乱，内分泌紊乱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这个营气它来源于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体内的有益菌，它合成一部分营气，各种维生素，各种那个酶，1000多种酶，还分泌各种氨基酸，就这些个微量物质，缺一样都不行。 尤其这个酶哈，它更是这个营气当中的精中之精哈。 它们各有各的作用。你缺哪个都不行，缺哪个都紊乱。我不说了吗？你缺碘，碘那用量多点啊， 就是 得甲亢。缺铁，贫血不形成那个血红细胞。你缺维生素 A， 眼睛干，头发干，皮肤干，全身干。缺一种能干死。现在我们不是完全缺。现在多少还有一点点。现在你看眼睛干，皮肤干的，现在人越来越多。 对。 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你要是不知道，老说病因非常复杂，那个病因不详，那就没有办法解决。您知道是紊乱了，但是是啥紊乱，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知道，那还是等于没说，还是解决不了。我们来源于体内的这一部分，那就像我说的似的，你做豆腐明明应该这一缸豆汁应该搁一小碗卤水，搁一小碗催化剂啊，它就转换成氨基酸了，就能变成豆腐了。你这个卤水不够，就剩这么一小酒盅了，再搁到那一缸里头也成脑，但是没有反应过来，量不够，不够，它就不起作用。 就你说的量变才能产生质变。 对呀，它数量不够，那不是搁一滴也能成豆腐，不是，这个数量必须它俩是有比例的， 实际也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哈。 对呀，搁的少它达不到那个效果，所以它没变成豆腐。咱们今天代谢紊乱，就是体内应该有的那个数量，在从内部我们身体自身合成就不够， 不够， 不够， 不是彻底没有啊，是不够， 是不够。 如果彻底没有，就不是这个状态了啊，就严重了。 要彻底没有，人早都没了。我不说什么都缺，咱就说。就那个钙，如果是彻底没了，远古症， 对啊， 远古症是站不起来的。 对啊，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知味病工作中来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知味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那整个人类都站不起来， 就是了，就瘫软无力了哈。 那不就完了吗？缺这一种，那个整个人类都能完蛋， 就是， 是不是？那如果要都缺了呢？那营气要都缺了呢？ 不敢想象了， 是不是？这1000多种物质要全都彻底缺了呢？那不是人类就完了吗？ 对， 是不是？那这个时候，你造多少药，还能把这个催化剂代替了，还能把这火花塞代替了？你造多少药，也代替不了。你造多少科学仪器，也代替不了。 解决不了啊！ 解决不了。 你代替不了，你造多少保健品你也代替不了。当然现在有些保健品吧，有些专门维生素的微量元素的，但是这个是不是那一千多种物质你全解决了吗？不可能啊，我们顶多是啊补点那个维生素 C， 啊维生素 D， 是吧，维生素 A， 它不是把所有的微量物质你补不了。 另外这个不是治本之道哈，你补只能补一时，你不可能补一生啊。 对呀， 是啊， 对呀， 所以从根本上讲你还得说叫它自身平衡，自身的来分泌哈。 对，你说这个对了。这个不是靠补能解决的。 对，你要是没毛病自己都能够正常的分泌哈。 就像我说的， 分解出来 这个主要矛盾呢，你得彻底解决， 对， 让它一劳永逸，以不变应万变， 对， 一劳永逸才能解决。你说你本来就渴就得喝水，你不是吃个大李子吃个苹果吃根黄瓜能解决的，是不是？ 能解决一时哈， 解决一时只能缓解， 对， 是吧，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。 是， 那就是说咱们讲这个东西吧，就讲的是这个法则，讲这个道理，讲这个规律，这个规律不是用技术能代替道的，规律是道， 这是方略不是方法哈。 对，所以这些东西吧要把它分清楚，搞明白，然后我们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儿，不能说的啊我是科学家啊，我想出一个什么招来，我发明一个什么药品，这都是治标， 就是顺势而行哈。 按规律， 对， 把整个法则明白了，把规律搞明白了，我们一切按照规律走就全解决了。 这个老百姓常说的按套路出牌哈。 对，不是谁聪明啊，我研究出一种好药，要我说也美国那个曼博士写那个书，一个医学者的自白， 这个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一读啊。 是啊，它是商品运作了，商业化运作，商业化运作这里边要利益驱动的时候，那他就不一定说按照客观规律啊去讲去宣传，他得按商业目的去讲， 变味儿了哈，性质就变了。 对啊，按照商业目的去讲的时候，他怎么能符合自然法则呢？ 对， 因为这里边有利益驱动的时候， 他就不考虑那， 他就不考虑什么平衡问题、法则问题、规律问题、道德问题， 就考虑怎么能够盈利了。 对，就考虑怎么盈利的问题，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好解决了。 对， 要解决了，你就赢不着利了。 对， 那解决了，那就挣不着钱了。老百姓自己的病这些都好了，上哪挣钱去？ 就是啊， 所以作为商人呢，他应该这么考虑，但是作为国家，是吧？不能这么考虑，国家就是考虑老百姓， 对，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哈， 对，搞科研的，国家的这个领导考虑老百姓这个健康了，就是国家的福，老百姓都有病了，那就是国家的灾难。那商人呢，就不能这么考虑，商人考虑我怎么能赚到钱，他应该是这么个关系，商人吧，咱也得理解， 在商言商， 在商言商，咱还得理解。内分泌代谢紊乱啊，从内部出现的原因，那就是我们接触过抗生素啊，把元气伤了，把阳气伤了啊，内分泌代谢它自然就那个紊乱， 甚至它可能也影响这个营气了 哈。那营气不就少了吗？你营气少了，你催化剂少了，做豆腐你应该搁一小碗，你搁一小碟它就不行， 接二连三就来了哈。 所以这叫小宇宙，这小宇宙的奥妙，你要不把它搞清楚，就说我们想当然去搞一个什么科学发明来解决一个小宇宙平衡，不可能。我们必须得知道它这个规律，它的运转规律啊，运行规律，怎么是平衡的规律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把这个内分泌代谢我们就解决了。 是啊， 那你说这个香这个味儿搁哪来的，搁哪来的？它是搁物质来的。 对呀， 没有物质它怎么会有味道呢？ 对， 那这个物质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千多种决定这个味儿是什么味儿 啊，包括这个植物哈，有 植物动物没有它的物质不够，你缺物质它怎么会有气味出来呢？有人光知道哎呀化肥种的什么都不好吃，味儿都不正， 就是 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到底在哪， 就是 因为没有人研究， 就是 这不仅人需要微量营养，植物也同样需要啊。 植物也同样需要。 嗯，说白了，也就是属于不正常的状态，就是不健康。 对， 这植物也有毛病了哈。 它里边它也缺东西啊。 嗯，就是。 也是病态呀、啊。 就是。 我们在吃病态的东西。 就是。 你说我们能好吗？ 真是哈、啊，啊，我们只能简单理解说它没味儿，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哈、啊。 不正常。 你说病态。 现在瞅我们这人丑，你这么丑都挺好吗？ 嗯。 你瞅这个人没啥毛病，实际一检查全有毛病。 就像这个瓜。看起来颜色也挺好，这个个头也挺大，就是没味儿， 瓜味就不浓， 就是的， 那西红柿一瞅外面通红， 就是啊， 是吧？一打开里头是绿色的， 你不认真不细致分析它，不解析它，你上哪知道它这个也是病态呀？ 所以我说这个味道啊，它是从物质来的， 嗯， 没有这物质的分子，就没有这个气味的分子。 它在健康的状态下， 对， 它才能分泌出这正常的气味哈、啊。 对、哦，就像我以前举的例子，你搬一盘凉菜。你就搁一种物质白菜， 嗯， 你就吃吧，你它怎么吃就白菜味儿，是不是？它就这一种物质吗？ 调和呀。 你又搁了一种黄瓜，这个凉菜又有黄瓜味儿了、 嗯。 又搁上那个干豆腐了，它有干豆腐味儿了、 哦。 你又搁上点梨，它这个凉菜又出梨味儿了、 哦。 一搁上盐，有点咸味儿的。你又搁点醋，有点酸味儿的、 嗯。 你搁点什么物质，它就出了一个什么味儿、 哦。 那我们吃的瓜，就是土壤里有这么多的。一千多种物质，这个瓜味才是个正的味儿。这一千物质，农家肥你不搁，你就搁化肥，这个物质就没。有些东西吧，就像我以前哈、啊，就说讲那个俄罗斯苏联专家在中国学包饺子， 是， 是整个和面呐、啊，那个擀面片啊，剁馅儿啊，馅的成分呐、啊，盐的比例啊，酱油啊，你是什么都学会了，但就一个环节，高粱水煮，最后吃的是片汤。 就是， 那不就这一个环节就能掉链子吗？ 这个道理啊， 这道理是一样的。 嗯、 说你讲整个中医，讲整个治胃病， 嗯， 讲的哪都对劲儿、 嗯， 就像煮饺子似的， 嗯、 最后搞凉水煮，前功尽弃。那就一个环节，你就前功尽弃、 嗯。 你要哪个环节都有点毛病呢？你这个也没整透，也没整明白，那个环节也没整明白，哪个环节都一知半解。你在这个正气这块儿。邪气风寒暑湿燥火，你就这一个环节就没法整了。营气后天自然清气，你咋解决呀？你也不知道后天自然清气是啥呀？你说这还咋解决呀？这营气又解决不了，胃气是啥呀？那胃气是吧？胃在脉外，胃在脉外是啥呀？那咋解决呀？你每一件事都得把它分析透了， 不容疏忽哈。 这个面纱都得给它揭开， 哦、 你必须得这层窗户纸捅开，一目了然。水落石出，你才知道怎么整对，怎么整不对。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咋回事，坐地都不清晰。你知道针对啥呀？要解决啥呀？用啥解决呀？ 缺一不可啊！一环扣一环的，这都是哈。 就每一环你都把它搞清楚了，你知道怎么解决，每一环都不掉链子，这才能够没病防病，以病防变。通过调理平衡，不得急性病，人人不得急性病，没有急性病就没有了慢性病，没有了慢性病看病难看病贵就解决了。 对， 你得这么整。如果你老说病因不详，这个病病因不详，那个病病因不详，那不详那咋解决？那就解决不了了。我们哪一个环节都得详， 就是 必须清晰，一个环节不详都不行。 嗯，这敌人可能就趁虚而入啊！ 对呀， 病邪。 就我说这个，营气， 嗯， 对，营气0.01%，就这么点儿，你看就能导致我们整个内分泌代谢紊乱， 就是 整个内分泌代谢紊乱，导致了一身的病，完了就搞各种药去治， 嗯， 那能把这个催化剂解决吗？这个营气能代替吗？整个内分泌代谢能平衡吗？不平衡，这病它能治好吗？因为我们呢，它不是简单的，就是这个汽车就那些零件，只搁眼睛看能看见哪块坏了， 就是 你不行，我给你拆开， 拆换上就完了。 拆开，我看是轴承磨了，还是珠子磨了，还是你那火花塞不点火了，这个机器这个能修， 它都是有形的哈。 这个是有形的，我们人这个小宇宙，你说你咋拆开看看？ 就是 都不能随便拆开看看， 就是 你拆开。整体机能就影响， 就伤元气了、啊， 就伤元气。 嗯， 所以吧，谁都怕伤元气、 嗯， 因为中医告诉了，有伤元气而病者，不可治也。 嗯， 你敢随便伤吗？ 这几千年前就提出警告了， 是不是？我们不能随便去伤人家的元气， 对， 那叫害命啊。 但现在很少人意识到这一块了，说伤就伤啊， 说伤就伤， 有的是有意无意的，有的是你也防范不了的哈。 对呀、 你想不伤也不行啊。 有人不明白这其中的关系，因为你只要是做手术，就必须防止感染，防止感染就必须用抗生素，用抗生素就伤害你的元气，伤害你的正气，伤害你的阳气， 双重的哈。 对啊， 手术本身就已经伤害了。 对啊，你用了抗生素。你防止感染 就是， 那就又伤了， 又加码了哈， 又加码了， 就是。 所以吧，把人体整个就给破坏掉了，阴阳失衡， 宏观的、微观的全发生变化了哈，这个环境。所以这中医有些真是无奈呀啊！ 你搞不清楚，把自己怎么伤的不知道，这就叫病于无知。 对， 就说我们想健康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健康。那你想健康，那就是做梦，你只能是做梦。 一直空谈哈， 一直空谈， 包括治胃病也、 不会真正的把它治胃病解决了。 对呀、 把这些个关系都捋顺了，这个面纱都揭开了， 各个击破哈， 各个击破，所以我们从一国，二天，三免疫，四正，五分，六条理，这个每一个功能 全方位的， 一个一个解决，你不能单说你阴虚阳虚，你气滞血瘀。这话谁都会说呀，那能叫治病吗？这个风寒暑湿燥火，你是个肝火旺盛，就这么说，是这话谁都会说，那能说会说这个话就都是医生吗？ 就是，就像说这个虚似的哈，一说你虚，可能都虚，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这个虚哈。 是啊，问题是怎么虚？怎么引起的虚？你这个没把它整了，就说你阴虚阳虚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对。这是合了话哈， 这是合了话，模棱两可的话，是不是？ 所以这个老李提出这些呢，都是比较具体的，一二三四啊，非常系统的，目的呢就是让这个病学呢没有可乘之机啊。 内因，要出了问题，靠我们人造的外因来解决，那永远都解决不了。那现在呢，咱们内分泌、代谢紊乱，就是我们内因出了问题，内环境出了问题，阳气受到了伤害，阳气不足导致的内分泌代谢紊乱。那么这我说的是内，它不光是内，如果光是内，这个也好解决。还有一个外，这个外也出问题了，内环境出问题，外环境也出问题了。外环境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吃的食物，全是化肥种的。问题出在这儿了，这个化肥吧，它本身没有毛病，就是它这个成分有问题了。如果我们不单一吃一种化肥，就把这些个我们人体需要的一千多种物质，你都把它组合起来，然后施到农田里，啥事没有，但是吧，因为我们不明白，没把这个事研究透，得往里施那干啥呀？就施一种化肥，产量就上来了。我们就解决吃饭的问题了，但是疾病出来了。 对， 你看，无论是硝胺，还是硫胺，还是氨水，还是尿素，还是氰胺， 真有研究哈。 你看，我是搞过农业的吗？ 非常了解哈。 里边就一种成分，就是氮，没有第二种成分。磷肥就一种磷，钾肥就一种钾，就把它施到农田里头了。 单一是吧？ 对呀、那你说维生素搁哪来？微量元素搁哪来？氨基酸、核酸搁哪来？ 那就得靠它自己合成了，靠这个植物。 它植物能合成，它的味儿就应该是正的。你上化肥那香瓜就应该上农家肥香瓜，它俩味儿应该是一样的。 还是哪块差事儿了哈？ 它缺物质，它就缺味儿吗？你缺物质，那么我们人体最终导致我们人体缺物质。它不光它植物缺了物质，最终导致我们人这物质没了。 我们吃它不够了，我们摄入的自然就不够了哈。 对呀、化肥吧。你刚实行那几年啥事没有，因为土壤里头残留大量的农家肥那个成分，因为常年施用农家肥啊，农家肥里边是什么成分呢？你把那土壤拿一颗土壤，你搁显微镜看检测，一颗土壤里头有500亿细菌，有500亿， 这也是活的肥料哈。 对呀、这500亿 一个细菌那个细胞里头就有1000多种物质，你说这500亿他们死了，因为他几分钟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他就繁殖一代就死了，他寿命就这么长，死了之后他这个细胞里头这1000多种物质就溶解在了土壤里头，这个土壤里头有维生素，有氨基酸，有1000多种酶，这东西搁哪来的？是这个细胞里来的，那庄稼的根就把它们吸收了，粮食蔬菜整个植物里头有各种维生素，各种氨基酸，有各种酶，我们一吃粮食蔬菜又回到了人体，人体呢这催化剂就不够了，催化剂不够了呢这代谢就平衡，内分泌就平衡，它不紊乱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这叫良性循环 啊，都说一个平衡哈， 哎， 简单的两个字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哈，这背后有很多说头啊。 任何平衡，它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哈， 就是这谁能想到这一层啊？ 是，那尤其我们的代谢平衡、 就是、 内分泌平衡、阴阳平衡，你看这就复杂了， 就是 所以你要挑个挑弄个扁担，这个平衡好好找，是吧？这头沉，这头轻，往这头窜一下，这个好找，这个平衡。但是我们这个小宇宙的平衡就没有这么简单的， 这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个人没法把控的哈，没法把握的。 你说这叫一个生命体呀、啊？ 就是， 这个生命怎么来的？这哪是那么简单呢？那你这个事儿，就你简单的用一个科学，用一种产品，就把这个生命问题就解决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所以这个化肥用时间长了，这一用就是几十年，土壤里头以前施的农家肥里边残留的那些营气，就越来越少。所以粮食里边的这个成分营气也越来越少，所以人体我说了营气是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分泌，还一部分呢由食物来补充， 我们后天摄入的哈， 由外部的食物来补充，可是外部的食物是我们人体内排出的这些物质去给外部食物做营养，庄稼把它们吸收。 哎，实际上这个自然呢，造物主已经给我们设计的非常好了，非常微妙了。我们不去执行， 对， 照着去做。 今天给改了， 就是给改， 改成化肥了。 人家给你设计多好啊，就是你的排泄物， 对， 都叫你浪费哈。 对呀、 叫你循环用。 对呀、你看那个细菌的排泄物， 就是呢， 作为我们的营养，我们的排泄物，作为 植物 的营养， 就是 完了，再回到我们人体，我们呼出来的气 就是 供给植物，我们呼出来的 植物呼出来的供给我们人类啊， 对， 这都微妙啊，设计的， 这就宇宙平衡呢， 就是， 是不是？ 多好啊！ 对呀、它不是有意的去破坏的， 对， 谁想把自己害死？没有， 是、 就因为不明白，不明白就胡整， 对， 那胡整整错了也不知道， 对。 整对了也不知道， 反其道而行之了。 就像我当年我说我想成为10万元户，我就承包养鸡场，半年就赔个10万元户。因为啥呢？不明白，养鸡场那一看，怎么叫对，怎么叫错，不懂。一平方米多少光度，那光照都有讲究的，你大灯泡也不行，你小灯泡也不行，它这一平方米的光照应该是多少，一平方米的密度应该是多少，每天的饮水是多少，饲料是多少，饲料的成分是多少，是什么， 这也很多说道哈、 那也是个小生命啊， 就是 这个小生命你不能瞎整 啊， 是吧？你把盐一切搁多了，一切就齁死了，是不是？ 是， 那不能瞎整，什么事吧都得按规律办事儿，都不能违背规律。那我们人体这个小社会，这个小宇宙，我们更不能随便违背规律。如果你为了商业目的，为了利益这个驱动， 立定之婚了、 立定之婚，你这个都要坏事儿。无论是搞什么，就是利益驱动也好，你商业也好，你不按规律办事儿， 明知道我违背了这个规律， 不走正道了哈。 对了，不走正道了，明知道我这玩意破坏这个规律，但是能赚钱， 对， 那我还想这么走，那人人家都这样的话，我们人类将来总有一天就不存在了， 就走入迷途了哈。 哎， 越走越远了。 人人都挖空心思的，都为钱，谁也不尊重法则，谁也不尊重规律，谁也不维护规律。现在给了孩子造假奶粉， 就是。 那光里添化学的东西就是这个，明知道你这东西孩子吃能吃死，但为啥还造呢？因为这玩意能挣钱。明知道那化学添加剂、那塑化剂，搁白酒里头不好，那人喝这种酒要伤害。但是你把它搁进去，这个白酒吧就挂杯，一挂杯一瞅，这是陈年老酒，这就能卖钱，但人喝了就受伤害。 所以这很多病啊。真是人祸呀哈，不仅是天灾，所以这病越来越多， 这个利益驱动 是有原因的啊。 应该不能无限的利益驱动，应该有制约的 啊。所以我们国家现在也加大了食品安全的管理， 就是你可以去挣钱，但是不能伤天害理，不能去害人。你要是如果这么做，那不能罚俩钱儿，你要罚俩钱儿的问题，那谁都会算账，你罚的多我还是挣的多，那就算一算账还是挣的多，那我还接着干，你罚呗。 违法成本低哈。 对呀、那你罚呗。如果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违反了自然规律， 严惩啊！ 让你坐地就灭火，是不是？ 是。 你不能再做。 今后啊，这个食品安全呢、这个领域会越来越严格的啊。目前已经立法了。 现在国家吧，大力整顿，保护老百姓的健康。 对。 要不然都。立令智昏，都见利忘义。 对呀、 这个不好。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 对呀、 我每天都得吃东西啊。 对呀、所以把老百姓弄点防不胜防。 真是啊， 你说吃啥安全了？心里都没底了。 讲不伤元气很难呐 就是说，我们用化肥，这个没有毛病，但是这个化肥如果单一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就是说营气没了，营气没了。代谢紊乱 失衡， 内分泌失衡，病越来越多。 即便没有病菌病毒，它也会生病了哈。 是啊，这两个原因引起的。你说用什么准字号药能把它治了？什么保健品能把它治了？什么医疗器械能把它治了？中医的针灸、拔罐子、按摩、刮痧、泡脚，什么能把它解决了？那这些都解决不了，那可不是。科学越来越发达，对呀、有一次我说我在那个绥化讲课，来了几个出家人，你看他进屋，我去那个绥化，他们就听说我去了，你看他们出家人也去了、你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哈，过去啊，全是以吃素为主， 对， 不吃荤，都吃素，他说啥病都没有，他说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依然吃素啊，怎么我们多造一身病呢？他不知道啊，是不是 不自知哈、万物不自知。 对呀、 真是哈、 你今天的内环境出问题了，你过去没出问题，你今天的外环境也出问题了，过去没出问题，所以我们过去吃的粮食蔬菜里边我们人体需要的都有，我们自身合成那一部分一点不缺，所以我们吧是平衡的，内分泌不紊乱，代谢不紊乱，啥病都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内环境外环境都出问题了， 这真是一语道破呀。 对啊，都出问题了，你今天吃那个粮食蔬菜是化肥种的，你过去吃那个粮食蔬菜是农家肥种的，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你怎么把这个问题忘了？ 质的变化呀。 哎呦，我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， 恍然大悟啊， 恍然大悟，他说怪不得的呢哈、你看过去啊，这个谁家孩子都不好养护，就家孩子老有病， 对， 哎，就怎么治也治不好、最后没招都把他送庙上去了，咱不说庙都不是好人呢，这不是这个哈、 就是说没有特殊原因他舍不得啊， 对， 毕竟是出家了嘛， 对呀、 离开家了， 出家了嘛，这一辈子都不能成家立业， 从感情上哈， 从哪个方面都不能出家，但是呢他就遇到一些个解决不了的事儿，你不出家就不行 啊， 都是被迫的， 迫的， 但是过去吧，有的是逼迫无奈，到庙上他病就好了， 原因何在呢？ 吃素，饮食习惯改变， 吃素吧，这是一种培养正气、培养元气的饮食习惯。 啊、 对，因为我之前我讲过， 嗯， 你说有钱了，咱给羊喂点肉，你就把它喂完蛋了，那就不行，那就违反规律。我们人呢，古代的人是粗茶淡饭， 哦， 以粮食蔬菜为主，所以我们呢，身体里边的有益菌的食物链，它就是装氢、因子、单糖、果糖、 哦、 麦芽糖、寡糖， 哦。 这是它的食物链， 这个奥秘在这里。 这些东西呢，恰恰呢，就是在粮食蔬菜里头， 嗯， 就这里含的多。 哦， 所以它呢，有这个它长得就好，所以它一长得好呢，就叫中医说那个气壮则康。 哦， 什么是气？就是那个正气，那个阳气，那个正气阳气是什么？就是那个100万亿人体那个有益菌。因为看不见才叫的气，今天看见了，它根本就不是气， 就踏实的好了哈， 囊壮了，你就健康了， 健康了。 对，它要聚来了，它聚到你身上来了，就气聚则生，你就能生，你就能活了。气壮则康，你就康了。气衰则弱，也叫气弱则衰，你把它伤了，你就衰亡了。气散则尽，它没了，你就得死了。 这四句话点出它的这个至关重要哈。 是啊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气是啥， 嗯， 那你就不知道要针对啥，你也不知道要解决啥， 就是、 只是会说，一说一套一套的， 哦， 是不是？ 这原来吃素还有这层的这个奥秘在里面哈。我们很多人可能简单的理解就是吃素呢比较清淡，少一些油，少一些肉，少一些荤腻。 什么事你都不知道原因， 嗯， 你就去吃素去，你不是瞎吃吗？说吃素好，为什么好？就啥事得问个为什么， 而且得问清哈， 得把它搞清楚才去做，搞清楚了就义无反顾。 哦， 你搞清楚你就去做了，那叫盲目。你盲目，你干啥都不带成的。 这也是个成功的法则呀。 那成功法则，就事事你都给它搞清楚的。 打破砂锅问到底哈。 对，中医说的那个气聚啊，则生；气壮则康。怎么样气壮？给他好的营养，你不给他营养，你天天给他吃肉，你就把他伤了，因为他不喜欢肉，病菌喜欢肉，他不喜欢肉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有人又质疑你了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肉？我说啥事儿都得拿出证据来。怎么是证据呢？道理非常简单，我们身体里有100万亿有益菌，如果他要喜欢吃肉，他不用出来吃，找动物去吃，他就吃你就行了，因为你就是肉。 就自残了哈， 他就把你从里到外都给你吃没了。 哦，真是哈， 人家不吃，还在那保护你，还看着不让病菌病毒来。 反过来呢，这个病菌病毒恰恰好相反， 病菌病毒喜欢吃肉。人死了，烂了，没了， 腐败哈， 腐败了，腐烂了。什么叫腐烂了？就是让他们吃没了。为什么死了他们吃没了？因为你的气散了，死了。气散则尽，则死，则亡。你这个阴一死，它就没地方待了，它没有营养了。 哦，这你反一正这个例子举得特别鲜明哈。 这有益菌呢，在我们人体内里里外外，你看100万亿吗？我们吃的水谷之精，水谷精微之气，吃到体内以后，既给我们的阴细胞、体细胞吃，又给它这个单细胞吃。他俩都是有生命的，他俩都是活的，他俩都需要营养， 所以我们就想呵护好它哈，保护好这个元气啊，不是那么简单，要从方方面面的着手哈。 你得懂啊， 这个抗生素，然后它本身这它也需要安全哈，或者说是好一点植物哈。 对呀、那个羊肉不比草有营养吗？ 就是， 是吧？你羊你就得吃肉，那就吃死了。 就是， 有益菌，人家就是几千年的食物链。哪像我们今天生活好了，都有钱了，天天过年，天天吃肉。 你看现在这个脂肪肝、高血脂哈， 是不是？那你天天吃肉没病才对呀、你就吃有营养的。啥叫脂肪肝呢？你吃的东西含脂肪太多了。 就是啊。 你要吃那个净吃那粗茶淡饭，净吃蔬菜，净吃粮食，你哪能得脂肪肝呢？想得也得不了啊。你想胖20-30斤。你净吃粮食蔬菜，你能胖了吗？你想胖也胖不了啊。所以我说，我过去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，把我瘦的哈，缩脖骨那边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坑。哎呦，我说这什么时候把这坑能填上？ 那时候如果是条件好，大鱼大肉的，就不至于那么瘦了哈。 对，这个瘦没毛病。你看为什么叫有钱难买老来瘦？ 对呀、 你老了 二三百斤，我跟你说那就死得快，那就病多。 也有人说腰围和寿命成正比， 是啊， 道理在 你这腰围和肉成正比， 就是呢， 和吃的肉成正比。你净吃那粗茶淡饭，它不带腰那么粗的， 就是呢。所以这个胖就是病态哈，脂肪代谢紊乱了哈。 对， 嗯， 现在很多吧，专家吧，也没把这事研究透。我也看那些个养生啊，讲座呀，你看有些专家吧，就是一言告诉老百姓，多吃粗粮，多吃蔬菜，尽量多吃全谷，不得病，这个是不得病，但是这个粗粮蔬菜化肥种的，这个吃了也没用了， 和我们古人所说的这个 粗粮 不一样， 不一样的。所以那个和尚出家人他都吃那个粗粮蔬菜，他怎么都造一身病呢？ 就是， 那你这个问题你要没搞清楚，你单说吃粗粮蔬菜这个没错，但是这个粗粮蔬菜 纯不纯了， 不是原来那个粗粮蔬菜， 对，不纯了， 有问题的。 嗯嗯， 这块你还得想法解决。 他已经是病态了， 对呀、 嗯， 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这么说了也没用。 对， 你吃粗粮蔬菜你也是一身病。 对， 就跟那出家人说的一样啊，天天吃素啊，怎么造一身病呢？ 哦， 他就这个道理。今天呢把这些问题啊就分析透了，所以 诸葛理清了哈。 我们就知道内分泌为什么紊乱，代谢为什么紊乱。今天我们家的小孩打了那么多的疫苗，为什么还造一身病？小孩的病为什么还越来越多？你看，就这个问题，也没把这个事儿研究透。这个事情没研究透，给孩子治病怎么能治好？这件事儿，因为谁家都有孩子， 对、啊， 我呢就不得不多说几句。 孩子是我们的这个 未来呀，家庭未来呀，祖国的未来呀， 就是啊， 咱们祖国的未来，这些孩子从小都有病，那未来那不就是病态吗？ 这治未病啊，要从孩子开始啊。 啥叫源头？是吧？孩子本身也是源头。 啊、 你这一生下来就是病。 对呀、啊，他的日子还长着呢，哈、啊， 是不是？生下就糖尿病。 对呀、 啊，哪天是头？ 这老百姓有句话叫打个好底儿哈，这身体也是一样的。 对， 要有一个好一点的基础啊。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哈。如果不解决，这个孩子的病就会越来越多。我这么说吧，可能也有人不认同啊。就吃这化肥种的粮食蔬菜，就都得得糖尿病。 对呀。 都得得心脑血管疾病。 他说我没得呀哈。 对呀、啊，那我咋没得呢？ 就是 呢。这有人就认为我这叫歪理学说，是不是？ 或者说你片面啊？ 所以我有时候说呀、我说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 慢慢来啊。趋势啊是越来越多啊。 那现在国家公布的已经一个来亿了，那个潜在的，一个亿也不止啊。 就是呢， 是不是？ 而且年轻化了，甚至儿童化了哈、 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 小孩子一型糖尿病，我记得你讲过，你们也救助了很多啊。 对呀、啊， 所以你特别知道这个情哈。 那你说糖尿病过去哪有这么多呀？ 就是。 那你说他这个原因到底在哪？到底什么原因？你老说病因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你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。 随着中医呢已经警告过了，已经指出了哈，酒食高粱厚味哈，要生消渴之症啊。 那古人都已经说清楚了，就说你净吃好的。那今天吧，不光是净吃好的，是我们吃那个东西出问题了。 对，所以我说这个好啊，要打上引号。 对， 不是真正的好， 不是真正的好， 你只是觉得这个胃口好了，假象。 所以这个已经发生变化了。 对， 就我说这个东西啊。有人说，哎，那我一样吃的化肥种的，我就没得糖尿病哈、我说得不得糖尿病，它是两个方面，一个内方面内因，一个外因。那么有的人内因就是有益菌合成的那部分啊，有的人不缺 哦， 这个呢，他没有及时发生糖尿病、 哦， 但是糖尿病的病因肯定存在了， 哦， 潜伏 了， 肯定有了，我就敢说这句话。 嗯， 这就先得了，现在潜伏，总有一天它要爆发。 就说有易燃物，还有这个导火索哈。 对， 嗯，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国家的糖尿病已经达到30%、40%。 哎呀，这太可怕了，听起来好像是危言耸听啊，实际上真要小心呐、 咱把这事儿都看透了，都分析透了，我们知道糖尿病的原因在哪，那凭啥你说的是对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说这个就是能证明。这个事儿